同埋扣查有關車輛，並向12架車發出維修令。另外，警方亦就28架超速駕駛車輛作出票控，以及就其他違例事項，包括駕駛時使用手提電話等，發出12張告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美國累計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突破2500萬宗，超過417500名患者死亡。路透社引述美國公共衛生高級官員報導，總統拜登將會下令禁止近期曾經前往南非的非美國公民入境，以防變種新型冠狀病毒傳入，並會恢復禁止巴西、英國、愛爾蘭和另外26個歐洲國家的非美國人入境。官員又說，疾控中心主任瓦倫斯基將會簽署命令，要求所有2歲以上人士乘搭飛機、渡輪、火車、地鐵、巴士、的士和共享汽車時戴口罩。英格兰足总杯第四圈上演双红会，曼联凭后备入替的班奴费兰迪斯射入美妙罚球，3-2淘汰利物浦。利物浦的沙拿上半场18分钟先开纪录，曼联在26分钟攀平。换边之后，拉舒福特单刀替曼联射成2-1。59分钟，沙拿射入今场第二球，两队再次打成平手。到78分鐘，紅魔鬼禁區邊獲得罰球，後備上陣的班奴費蘭迪斯射網仔入網，為曼聯奠勝，進身第五圈。另一場車路士3-1淘汰英冠的盧頓，阿巴謙上演帽子戲法。日經平均指數報28,598點，跌31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62美元，卖出1857.2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77，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2，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早本港天气清凉，多处地区的气温降至16度左右。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乾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进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在新界荃湾路的支路入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再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需要封闭的上海街、北海街、西贡街、宁波街、新田地街和庙街的路段已经重新开放通车，所有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如果呢個帳面係賺緊好多嘅，我哋成日叫人放止腰嘛，但放止腰你識得要收線先得噶嘛，意思就係止賺咯。 而家佢跌落嚟，乜線都跌穿咗啦， 嗯， 我就唔掂咯，我唔會因為佢跌低跌得多我去買，反而我就有戒心點啲股票。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有我哋投资新世代。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全新一辑《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新加入嘅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逢星期一至五晚7:35，晚晚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25日，政府完成佐敦受限区域行动，阳性比率0.17%。 本港新增76宗确诊，27宗源头不明。 许树昌指，若科兴下月中未有详细数据，应研究另选灭活疫苗。 葡萄牙总统大选票站调查，廖德索萨成功连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月25日星期一的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了。今早的主持有叶冠霖，先要交代一些靶场消息先的。今日由上午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早都要讲翻佐敦受限区域的情况啦。咁大家都留意到啦，之前咧政府就围封咗咧，就系佐敦一啲地方噶，咁咧就要求咧范围入边嘅人士要做一个强制新型冠状病毒嘅检测嘅。咁呢个咧就喺星期六，应该就凌晨4点开始啦。咁就去到啱啱今日嘅凌晨12点咧，就已经结束咗个行动噶啦。咁截至寻日晏昼嘅数啊，就见到有超过7000个居民已经接受咗检测噶啦。暫時就聽到話有16個陽性樣本，咁除翻開咧，比率大概0.17%嘅，咁呢個咧就係有關個檢測，去到晏晝聽到個數字，咁局長就話區內應該有大概8000人到啦，咁就而家咧就見到大部分人咧都係喺嗰啲區內邊採樣站去到檢測嘅，咁另外亦都有啲人咧就係要靠上門咧去到檢測，咁就話上過去咧就做過3600多户家訪，有400多户冇人應門嘅，咁呢個咧就有關當中嘅一啲。數字啦，呢個比率0.17%應該點樣解讀咧？又或者成個行動嗰個嘅做法係點樣咧？政府就話咧，唔排除咧，若果有必要嘅話咧，都可能仲要再嚟嘅噃。呢個咁究竟又點樣咧？咁我哋都請大家可以帶嚟一齊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好，呢個時候請位專家傾下先。有呼吸系統專科啊，唔好意思，啱啱讀錯咗一個數字啊，應該個陽性個案咧應該係13個嘅陽性個案。剛才我讀錯咗，唔好意思啊，再重申一次先。就喺佐敦嗰個受限區域裏邊。有7000个居民受检测，咁当中有13个人咧系检测到阳性，比率0.17%嘅，13个是一个啱嘅数字。好啦，请翻专家倾下先，请嚟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一齐倾下噶。早晨，梁医生。 系，医生早晨。 系，不如先讲下，你觉得今次整体嚟讲呢个检测行动嘅成效点样？觉得 嗱，因为今次嘅检测行动咧，其实动员咗譬如3000几个唔同部门嗰啲嘅，譬如嘅工作人员啦。 嗯。 咁你再係對嗰個居民咧都有，譬如話係兩日嘅一個嘅影響咧，即係直接同間接嘅成本其實係相對係高嘅。咁但係佢嗰個陽性比例咧，就算你話嗰啲糞便嘅樣本咧，即係排嗰啲嘅排污嘅地方糞便樣本嗰個陽性比例高，但係實際上就話真係揾到個個案咧。是相對少啦，咁你13个个案同埋淨係得嗰9个单位咧，咁其實入面咧呢一個咁嘅陽性比例咧，其實入面就比較都係唔係太高。咁如果你睇翻嗰個成本效益嚟講咧，由於你嗰個陽性比例根本上同你普通嘅院檢進檢啊，同普通嘅強檢都係一樣咧，咁其實你嗰個成本效益一定係低嘅啦。咁變咗咧，就係話實際上即係話呢啲咁嘅做法咧，其實就話似乎喺香港嚟講嘅，就話係未必真係發揮到咁大嘅作用啦。咁同埋就係話，如果你係要做呢樣嘢，其實一個基本上嘅原因咧，就係話你係 是有理由去懷疑呢，可能好多人都唔肯合作，咁你就可能需要咁圍封嘅啫。咁但係從我哋以往做呢啲強檢嘅經驗呢，其實起碼都有九成以上嘅人呢，好多時去到接近100%嘅居民呢，其實都樂意做檢測嘅。喺咁嘅情形入面呢，你係咪一定需要圍封佢呢？就除非你有啲特殊嘅原因啦，咁你就可能譬如話係有一啲譬如話是可能不愿意检测，甚至乎不能够来检测，因为可能没有身份证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形呢，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怀疑，你真的想达到效果呢，就一定是要用突击的方法的啦。那能够将那个行动呢，可能能够譬如说24小时都做到的。那然后跟着呢，就是说不对居民减到最少，而是因为你突击呢，根本上就是说不会需要，就是之后再去追返啲人呢、因为之后追返呢，其实个成本效益个问题呢，是散都散咗出去，咁你追返佢其实都唔系真係咁有用。 呢度条数呢，头先讲成效，我哋有时就会用13即係个阳性个案，咁7000个人检测过，咁就除返开 0.17 啦，0.17 个百分点啦。但我哋其实呢个区呢，今次受限区呢，其实又包含咗之前前嗰個叫做強制檢測個核心區域嘅喎，咁其實應該有部分人之前都檢過嘅啦。咁如果按道理應該點除條數先公道咧，還是應該扣咗嗰啲之前，比如啱啱之前驗過先至陰性嗰啲，理論上再揾到佢又再陽性，機會應該又會低啲啊？係咪應該其實今次個行動目標都係揾一啲之前冇去檢測過，抽咗嗰班人出嚟，然之後除嗰個13先至。啱理解呢次行動嘅成效，你點計 咧？咁你一係就唔好圍嗰度啫，你圍得嗰度嚟嘅，咁你又唔計佢嘅，咁呢個世界啊，好難輸打贏要嘅。因為你始終係有個潛伏期，你圍住兩日都唔諗住去清噶啦。你上次強檢完都一定仲有啲嘅殘餘嘅個案喺度，都有機會仲喺度噶啦。咁你呢啲我諗係話。要睇呢樣嘢呢，就係話嗰個成本效益係重要嘅，因為我哋能夠動員到嘅檢測能力係有限，動員到嘅人手都有限。如果我哋睇返而家香港嘅疫情呢，其實都係不斷惡化緊嘅，尤其是你睇返我哋嗰個源頭不明嘅個案呢，呢一個禮拜呢有208宗，相對於即係話上個禮對上個禮拜淨係得88宗呢，都增加咗2倍多嘅。而呢咁嘅個案咧嘅分布咧，其實已經遍佈到全港港九各區嘅啦。如果我哋唔能夠喺個短時間之內咧，能夠即係話係全面覆蓋到，即係話全港各區嘅唔同嘅熱點咧，能夠做一啲比較有成本效益嘅檢測咧，我哋其實係冇可能咧係短期內控制到嘅疫情嘅。咁而呢個真係話限制到我哋。在啲區域度願檢盡檢，或者甚至乎做啲大廈強檢咧，其實就我哋派唔派到車去嘅啫。你派到車去咧，大部分居民嗰、那個喺啲受影響嘅地區嘅居民咧，其實都似乎好樂意檢測嘅。其實好多人都排隊，我哋今次喺油麻地嘅經驗，大家都睇到。咁變咗咧，其實如果能夠真係話你係派到去啲車去啲熱點度願檢盡檢。只要你揾到喺呢熱點度揾到一個個案，即係話喺大廈揾到一個個案嘅，其實你都可以即係話將佢哋咧係譬如係嗰層大廈強檢嘅，甚至乎可以連附近一啲嘅攤檔啊、商鋪啊，即係或者係一啲附近嘅樓宇，你都係納喺個範圍入邊。咁做法咧，其實入邊你可以咧係比較大範圍咁樣覆蓋到咧，譬如各區所有嘅熱點咧。你先會對嗰個整體嘅傳播有一個即係話大嘅影響咯。如果你係淨係一個細嘅區域，咁而家大部分嘅個案都唔喺嗰啲指定區域㗎啦。而呢個根本上喺呢個油尖旺同埋深水埗佔嘅個案咧，亦都少過全港嘅其他地區嘅總和㗎啦。咁喺咁嘅情形咧，你就唔能夠單係睇一個地區咧，而唔理其他地方嘅疫情嘅發展。 所以翻今次咧，其實成個行動嘅目的係咩啦？今次佢就圍咗個區嚟到做一個強制嘅檢測啦，唔准即應該有入冇出啦呢、這個。咁其實有冇需要有入冇出禁足佢哋大概即係接近2日嘅時間咧？因為之前我記得月明村嗰陣時都試過一次做嘅，嗰陣時就有陰性嘅證明就可以離開咁啊，記得好似係咁樣啊。 村嗰次同呢次唔同，月明村嗰次咧，只係話係確保啲人已經喺上一次，即係話係前幾日嗰啲強檢度做咗檢測咁解嘅啫。 而今次呢其實就是你想圍封去想做曬所有檢測。 嗯。 其實要做呢咁嘅行動呢其實不外乎兩個目的。一個目的呢就是話你怕啲人就話係即係話唔合作。 嗯。 咁呢個情況呢你就係要圍住佢咁解即係令到你根本上想走都走唔到嘅我短時間做到。第二個目的呢就是話呢如果疫情呢我哋喺香港有朝一日我哋做到清到零呢而疫情喺一個地區度爆發呢你係有嗰度你係唔想啲人向其他地方擴散嘅呢咁你係要圍住佢然後喺短時間之內做曬啲檢測然後決定究竟將譬如需唔需要將你個區呢就話係譬如話係要將佢哋譬如話係封閉譬如話14日喺個潛伏期或者要將啲人甚至乎去到異地度係逐個咁單獨隔離呢咁嗰陣時可能你要考慮咁嘅措施。不過而家香港呢就基本上呢呢、這個區究竟需唔需要圍呢會唔會真係話懷疑好多人唔合作呢呢、這個諗由政府可能佢哋判斷啦。 嗯。 但話如果你話係想話佢係控制個疫情向外擴散呢根本上就係因為我哋疫情根本上已經擴散咗啦發生咗個嘢你係唔可以改變嘅。第二樣嘢就係話你淨係兩日嘅其實都避免唔到嗰個即係話疫情向外擴散，因為始終有個潛伏期嘛。咁你過咗潛伏期，可能好多人發病嘅，亦都可以帶個病毒出去。咁你或者之前嘅，咁其實已經一早又係散咗出去噶啦。咁變咗就話喺兩個條件其實都係唔係話太符合嘅。咁如果我哋以後要做同樣一啲咁嘅措施嗰時候咧，都要可能考慮。你究竟想達到咩目的？而你嗰種做法係未達到到嗰種目的呢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可能係會浪費咗我哋好多嘅，譬如寶貴嘅呢啲能夠動員到檢測資源。因為如果呢啲咁嘅資源唔去救熄其他全港各區嘅火咧，嗰、那個問題係會好大。我哋雖然仍然都要爭官顧到油麻地區，即係油尖旺區內嘅其他地方，但係我諗我哋如果能夠是動用到資源覆蓋埋全港嘅所有其他嘅地方咧，呢、這個仲比較上係對嗰個全將嗰個疫情嘅控制咧係更加好，即係唔能夠淨係偏重一兩個區噶啦。 嗯，我嘅問題就係話，所以就係今次佢即係禁足，其實都係限緊一個接近兩日嘅時間啫嘛。呢、這個咁其實佢實際上係咪只能夠達到即係做翻強制檢測嘅目的咧？佢喺傳播疫症方面，你其實都有限嘅，你都係潛伏期都14日。 其實實際上佢都係想話係。做一個比較是完全的一個強制檢測咁解嘅啫，而呢樣嘢由於係泄漏咗消息，其實係做唔到嘅。但一樣嘢其實大家個公共衛生度咧就要諗啦。其實喺絕大部分嘅公共衛生措施咧，都好難做到100%嘅。 嗯， 如果要做到100%先至可以發揮效用嘅公共衛生措施咧，通常都係唔係咁有效嘅。所以其實入面呢我哋入面就算是做呢啲咁嘅強檢都好呢只要絕大部分人做咗呢其實實際上佢已經係對嗰個傳播嗰個方面呢有一定嘅作用同埋都係要呢係要動員到個社區保持對嗰個病毒嘅警覺另外有問題嗰時候要做係盡快係重新再檢測啦咁同埋入面呢要係注意返嗰個環境嘅整體自己嘅問題呢然後先至可以令到嗰個區入面可以真正做到清零同埋要維持呢個持續清零嘅。 嗯有個問題就是因為呢個始終之前都係核心區域有啲居民之前都做咗檢測㗎啦嘛。理論上使唔使禁嗰兩日禁足呢意思就係若果佢展示出一個啱啱做完可能一兩日嘅一個陰性檢測，係咪理論上都可以俾佢離開個區咧？佢即係圍住有咩具體效用咧？喺即係防疫 其實實際上就話，如果你唔係諗住啲人係唔合作嘅，根本上你係唔應該即係話圍啦。如果你係話佢哋以前都合作嘅，咁你有咩理有咩原因相信今次會唔合作咧？咁但係呢樣嘢我答唔到你，因為實際上。嗰、那個決策嗰方面點諗？可能你問翻政府咯。 好啦，咁而家就成日話其他地方，譬如果欄一帶都見到啲個案都犀利嘅，使唔使嗰啲地方都諗咧？你又點睇咧，梁醫生？ 嗱，果欄嗰度由於大部分都喺嗰度工作嘅，佢有鋪有剩啊，附近嘅樓宇啲人都係譬如話呢個比較個固定一啲嘅居民啦。咁其實入邊嘅。你除非你有理由相信啲人會唔合作，你亦都有理由揾佢哋唔到，咁你可能需要封佢啫。但你一封佢個成本，我諗就會相當大嘅，因為嗰度好多嘅商業運作，亦都先過好多唔同嘅嘢。如果你要做突擊咁樣圍住佢， 你就變咗可能入面個商户嗰啲損失，我諗亦都會相當大。咁調翻轉頭就話你唔突擊圍住佢，咁你根本上如果係嗰啲唔合作嘅人入面咧，點確保呢？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嘅，咁多工人啊，咁多嘅攤檔，嗰啲其實喺入面都係會構成個傳播鏈嘅一部分嚟嘅。如果你係嗰啲全部都停曬業走曬啦，咁你嗰啲咁即係咁多顧客去到嘅，你都好難去追嘅。咁你要圍封佢，咁你究竟係可以做到乜呢？咁其實我諗比較簡單嘅一樣嘢就係話，你覺得有問題，咪將嗰個區域入面呢，係即係話係一啲某區域入面，你咪派啲車去做強檢囉。咁如果係一啲係邊緣啲嘅嗰啲地方，你都提供還願檢盡檢，發現到有啲大廈有影響嘅，咁你咪可以再做強檢囉。咁你嗰度地方入面呢，如果覺得係比較附近都多嘅，可以成個區域一齊做強檢，其實都得㗎。咁而且你做強檢可以封，即係話係啲商鋪啊，佢哋個員工啊，嗰啲都可以俾一個時間佢哋同時完成。嗰啲顧客嗰啲都可以俾一個時間嘅，你都要求佢哋。但係嗰度嚟講呢，你又唔好諗住可以做到100%呢，根本上你都唔知邊個去過。只不過呢就話你願意嚟嘅咪照做囉，無論當強檢啊、願檢盡檢嘅顧客嗰啲都冇問題嘅，只要佢哋肯做，咁你自然可以幫到你揾到個案，係斬斷一部分嘅傳播鏈囉。 OK， 好，咁多謝梁志超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啊，梁志超呢就呼吸系統專科醫生。講到今次呢就喺佐敦呢一個受限區域嘅安排，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特別係區內居民，如果你受係受限區域以內嘅人士，你嘅經歷係點咧？歡迎打上嚟分享下1872311。好啦，聽位另一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咧由尖旺區議員李傲然一齊傾下嘅。早晨，李傲然。 早晨啊。 係啊，你又點睇今次呢個安排咧？受限區域嘅。 首先係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一個原則性嘅問題，另一個部分係一個技術問題。先講原則性的問題先，就係我原則上我係唔同意今次嘅所謂嘅封區嘅安排嘅。咁封區嘅安排其實第一啦，咁大家都知道而家政府係用緊599J 咁去做一個嘅防疫個嘅行動啦。咁但係呢個599J 係冇經過立法會嘅審議，只係純粹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頒布一個咁樣嘅法例啦。咁其實站在一個民選議員嘅立場係絕對冇可能認同呢一種嘅行為，因為呢一種行為係政府自行僭建公權力去持續去為自己咧嘅充權啦，或者為自己嘅權力咧係無限膨脹嘅。咁所以佢今日用得一個599J 去封你區，下次唔知用599乜嘢或者用乜嘢嘅法例咧去妨礙緊香港人嘅人身自由嘅。咁可能有啲人會話啊，喂，而家抗疫唔可以諗得咁多。其實唔係咁樣嘅，政府唔應該從一個技術嘅角度，你咁樣喺無預先嘅毫無示警嘅情況之下咧，你係去封咗一個區，然之後嘅裏面嘅人民唔知完全唔知發生咩事，你會見到係好多甩漏嘅呢兩日嘅新聞，即係譬如啦技術問題，咁到底裏面係有少數族裔，咁就算佢哋係少數，咁但係你都要照顧佢㗎嘛，呢個係政府責任嚟㗎嘛，咁你政府你投放咁多資源，做咁多資源，你都唔去照顧呢啲嘅人嘅時候，咁你呢個政府你真係做得好失敗囉。咁第二亦都係另一個技術問題，就係咁你完咗之後咁點樣呢？咁會唔會係重演返2003年淘大花園嗰個狀況？就係、是、譬如2003年淘大花園，好多人會喂話俾人聽，你住邊度啊？淘大花園啊，然之後褪後兩步，係另一種嘅歧視嚟㗎。但政府完全冇諗過呢啲嘅配套嘅政策囉。琴日張建宗仲好笑行出嚟就話唔會有賠償㗎啦，睇開啲啦，即係喺一副咁樣嘅嘴臉呢，你仲要張建宗你做政務司司長之前你係做呢個勞福局嘅。喂，其實即係好多居民好多商户係非常之失望，其實你哋兩日做唔到生意，你仲要搞一壇咁大嘅大龍鳳，你封完區之後呢，啲商户好多呢都係叫苦連天，好多百年貨嘅鋪頭呢佢哋都血本無歸啊。 我想問下其實嗰個區嗰個情況本身，因為佢之前都係一個叫做核心區域啦，係咪好多居民之前先至驗過就係點樣㗎呢？ 呢個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嗰個核心區域咧，嗰個範圍咧，之前好多人都驗過，但係而家政府即係政府兩日前就話唔計啊，係要喺呢兩日驗先再計啦。即係其實令到好多個居民係無所適從啊。嗱，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技術嘅問題，就係你冇好好做好一個嘅 防疫上面呢，或者你怎么你防上喺所谓嘅抗疫上面你係好为做而做，係话俾人听我做咗㗎喇，但係唔单止储蓄马虎甩漏，你会见到好多香港人，或者甚至乎喺屋区里面嘅人都係恐慌嘅、甚至乎佢哋根本唔知道几时先至係做咗，或者甚至乎资讯係极不流通，你无端端两日前凌晨四点，咁你就接张通告就围晒铁马 bling bling， 咁你就话啊，我要封咗你个区噶啦，根本系唔合理。第二，咁其实你有好多问题系未解决嘅喎，区里边，包括又话有好多嘅喉管啊、污水渠错驳啊，或者甚至乎啲去水渠就感染啊呢啲。我想问嘅系，政府点解从来冇公布呢啲问题解决咗未呢、你困住一班人喺里面困受斗，好彩而家嘅，好彩而家个系冇造成一个大爆发，不幸中之大幸。 Okay. 但系如果真系咁唔好彩造成大爆发，咁里面啲居民咪好无辜咯、其实政府应该要做嘅系， 将 佢哋撤。 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如转头再同你倾多阵，好唔好啊？我转头再新闻之后同你倾多阵啦。出嚟跟住李浩然啦，电话继续187231，点睇今次安排打你一齐倾啊？出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佐敦受限区域的限制和检测行动，受限区域在凌晨三点半左右解封。政府说得到居民、相关部门和检测承办商同心协力，行动提早在今日凌晨零时结束，给市民有充分时间准备在早上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上班工作，多謝受檢人士的支持和體諒，希望短暫的不便能夠徹底截斷區內傳播鏈。政府說在宣告生效期間，大約7000名居民接受檢測，至今發現13宗確診，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已經被送往隔離或醫院治理。今次行動動員超過3000人，包括1600名紀律部隊人員。政府本住以人為本的態度，為受檢人士提供多種食物，包括6500個食物包，內含即食麵、意大利粉、罐頭食品等，也都安排50多名能夠講尼泊爾語、烏爾都語和印地語的人員協助少數族裔人士。法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新增18436人确诊，再多172名患者死亡。卫生部数据又显示，要住院的患者数目亦增加近500人，是去年11月中以来最多。内阁将在星期三开会，决定是否采取额外措施应对疫情。政府医疗顾问说，由于变种病毒的传播，法国可能要进入第三次封锁，如果不加强防疫限制，从三月中开始，国家将会处于极其困难的情况，形容今个星期是关键的星期，政客必须作出决定。美国国会众议院今日会向参议院提交弹劾前总统特朗普的条款，预计弹劾聆讯下个月第二个星期开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今次是公平审判，但是会以相对较快的步伐处理，因为国会还有很多事要做。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认为，过去一年左右有势力企图腐蚀美国的选举，这股势力不是来自总统拜登，而是特朗普，又相信今次审判是对特朗普煽动支持者拒绝大选结果的必要回应。不过同属共和党的参议员科顿认为，参议院的审判超出宪法授权，又说很多人会觉得参议院花时间将一名已经卸任的人定罪是很奇怪。另一名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说，弹劾聆讯愚蠢，只会为国内情况火上加油。 英超阿仙奴公布德国中场奥斯尔落实转会土超的费伦巴治签约3.5年。32岁的奥斯尔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感谢球会在7.5年带来的奇妙旅程，一同赢取多个奖杯，创造一生难忘的记忆。他说在球会经历高峰和低潮，尤其是过去几个月并不易。他说好像其他球员一样，只想为自己的球队踢足每一分钟，但往往事与愿违。奥斯尔又感谢前领队云加的赏识。领队阿迪达在球会网站说，奥斯尔对兵工厂的贡献毋庸置疑。自阿迪达执教球会之后，奥斯尔就不被重用，对上一次上阵已经是去年三月。奥斯尔2018年上载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合照之后备受批评，他去年12月发文声援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人阿仙奴，和他保持距离。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3点，升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41美元，卖出1859.1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7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2，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上去大老山公路那条支路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重啊！ 兰子，你买咗好多本地鱼龙产品，不如我帮你攞啲啊！ 哎呀，好啊，唔该晒啊！ 咁我唔客气啦，嗱，我攞呢条龙趸柳啦，呢个番薯啦， 喂喂喂喂喂，叫你帮手拎嘢，唔系叫你偷嘢啊！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发出之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发出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2021年1月25日，政府完成佐敦受限区域行动，阳性比率0.17%。 本港新增76宗确诊，27宗源头不明。 许树昌指，若科兴下月中未有详细数据，应研究另选灭活疫苗。 葡萄牙总统大选票站调查，廖德索萨成功连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啦，翻返嚟千禧年代時間啦，今朝都係傾緊有關喺佐敦嗰個受限區域嘅安排啊，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 1872311。驗咗就7000個居民到啦，咁當中有13個係陽性嘅，咁成個嘅期間所得出嚟嘅成效嚟㗎啦。咁覺得呢個成效係點呢？帶嚟對居民嘅影響係點呢？值唔值得其他區再做呢？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繼續同我哋嘅嘉賓由尖旺區議員李浩然傾下先。李浩然你好。 早晨啊，你好啊。 系啊，新聞前就講到一樣噶，就話講到擔心區內有冇大爆發嗰樣嘢啊，再繼續講埋，你係咪都擔心即係喺一個困住嘅期間，有機會會又蔓延定點啊？你意思？ 其實就啱啱講到咧，就係個喉管嗰度咧，政府從來冇交代咧。咁包括其實好多嘅專家都話懷疑有呢個叫做垂直式嘅傳播咧。咁其實係講緊會唔會可能係喉管啊，或者污水渠、去水渠啊等等咧，係受到污染。咁其實個做法應該係撤離嗰棟大廈嘅人，然之後帶佢哋暫時離開嘅啫。然之後做徹底清洗。你封區，你反而係變咗一個困獸鬥，咁有啲根本係唔關事嘅人，咁又無端端限制咗佢人身自由，咁好戇居，好無謂嘅。咁所以你問我，我原則上我係首先反對佢哋要咁樣做，即係頭先我個原因我講咗啦，佢哋係而家係政府係自己充權，自己生個599J 出嚟，咁跟住就話自己有權咁樣做，我係反對呢件事先啦。咁第二嘢就係其實成個技術問題，就係佢哋做得草率馬虎，咁呢啲其實係牽涉佢哋準備成個過程。咁其實係準備物資唔夠啦，即係邊有可能有啲嘅少數族裔佢哋唔捨得豬肉，你拍過五餐肉俾佢嘅啫，咪黐線！即係呢一個有啲長者又打嚟同我哋講話，喂，點解你要派一啲叫做少數族裔嘅食物俾我哋嘅？即係啲老人家係唔會係習慣呢啲嘢噶嘛？成個佐敦區或者成個油麻地區係有啲咁嘅文化嘅多元嘅情況之下。政府完全係冇諗過嘅，咁但係呢啲嘅少數族裔已經喺個區度好多年咯。政府冇理由唔知喎，你係有心玩佢哋，定係你係根本冇諗過咁樣做呢？其實無論你係邊一樣都好，都係反映出個政府根本唔係一個思慮周詳嘅政府咯。 不過見佢都有頭先你提到啦，有準備啲少數族裔嘅食品咧，都揾咗啲少數族裔嘅工作人員去幫手啊。但好似政府又未必掌握咧，每一棟樓究竟嗰啲即係住户嘅分布係點樣啊？呢、這個會唔會都有佢嘅難處咧？呢、這個佢由於冇個清單都唔知點樣做到，應該點好咧？ 冇得咁樣講嘅喎。首先第一樣嘢，而家講緊你而家圍封咗嗰個區係一個好多三無大廈或者好多舊樓、好多長者住嘅區，你冇得登記嘅喎、哦。咁譬如如果你真係要登記嘅話，咁你係咪要做呢一個户口制、實名制先？咁你變咗大陸嘅咯喎。咁你其實你而家成個封區嘅安排，令我覺得好似去咗一年前嘅武漢咁咯。其實你係咪想將大陸嗰套硬邦邦咁去照版主碗喺香港行先？而事實擺到眼前就係行唔到啊嘛！如果唔係，點會幾十年前有人講一國兩制啫？如果唔係，點解而家就係話大陸就係大陸，香港就係香港？而家就係話俾我哋聽兩件唔同嘅事，係要分開咁去處理噶嘛？如果你唔分開處理，就唔需要一國兩制，就唔需要基本法啦，係咪先？咁所以而家你照版主碗擺咗落去，你睇香港人幾反感？然之後啦，啲商户又話冇賠償啊，啲居民又係唔會話去覺得好擾民啊，又勞民傷財，根本就係幫香港添煩添亂。好多基層嘅市民又翻唔到工，又唔知會俾人扣人工。政府完全冇諗呢啲，完全覺得自己要做嘅嘢喺度抗疫，喺度自我感覺良好，我覺得真係好令我覺得反感咯。 而家就話咧，都睇情況啦，就唔排除會唔會有第二次咁樣嘅強制檢測嘅，都會密切留意住果欄附近樓宇嘅情況。果欄都係油麻地個區啦，你點睇咧？若果真係咁樣， 哇，好反對，好反對。首先第一，真係要講清楚先。果欄附近其實即係佢個附近係講幾耐先？即係佢附近嘅係咩進化花園啊嗰堆啊咁，同埋係真係一啲唔係真係話種得唔誇張嗰啲。嗱，我首先我唔係話種得誇張嗰啲要做封區啊，即係我要講到明先，而係你無端端你又點咗另一個地方出嚟，你今日係佐敦，明日就係呢一個嘅油麻地果欄。咁你呢個政府你係咪想將呢一個全民強制檢測減檢推出先？咁其實你不如開宗明義話俾人聽，你要執行你嘅政治硬任務，你要咁樣做啦。即係你不如講到咁樣啦， 啊、即係其實呢一個係好令香港人反感，就係你鬼鼠啊嘛！即係其實經歷過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政府嘅民望咁低，成個合法性咁低，令到市民對你冇信心。呢、這個時候你係唔應該有一啲咁樣嘅大動作，去繼續動搖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或者成個香港嘅體系嘅信心。而、 okay. 家已經係一個信心崩潰嘅危機啦。 嗯， 咁你仲要去搞咁多嘢嘅話，其實即係我都重申翻，我係原則上已經反對咁樣做。 OK， 甚至所深水埗都唔應該係咁。 嗯 ，OK， 好，咁多谢李浩然先，同你倾到先，多谢你啊，李浩然咧就系油尖旺嘅区议员，讲咗佢嘅睇法啦。你点睇？可以打嚟讲啊，1872311，1872311。又请多个嘉宾倾下先，请嚟由九龙西嘅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又一齐倾下噶。早晨，郑永信。 早晨啊，冠林。 系啊，你又总评一下点睇今次政府嘅行动啊？ 但首先我要回应啱啱咧嗰位区议员咧，佢听讲嘅角度咧，即系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偏颇，亦都并不是咧，即系好多都并不是事实咯。嗱，我亦都要首先亦都要多谢咧，今次咁多位即系嘅政府部门咧，其实过去咧呢两日咧，我日日都喺长时间喺度嘅，咁我见到咧，即系各个政府部门咧都系好全力咧去做嘅。大家你谂下，佢通宵喺度留守喺度咧，都系为咗居民嘅。咁另一方面，其实我自己觉得居民亦都系好配合嘅，因为我哋过去咧不断咁样都同佢哋倾嘅。咁我觉得大部分嘅居民咧，雖然佢哋都係當然喺生活上邊咧係有一啲嘅麻煩啦，但係佢哋都好多都同我哋講，佢話：，誒、哎，即係我哋都好希望可以配合政府，讓到咧即係盡快係可以清到零咯。咁有啲鋪頭排檔，咁佢哋都講嘅啦，即係佢呢兩日咧生意真係影響嘅，但係其實影響咧亦都唔係過去兩日啦，過去一兩個禮拜咧都係受到好大影響嘅。咁佢哋都話：，誒、哎，咁不如長痛越短痛啦，與其咧可能。即係幾你過去一兩個禮拜已經冇生意，嚟緊嗰兩個禮拜啲人亦都可能標籤咗啦。咁不如咧就早啲做咗個檢測佢咧，即係大家就安心咯。所以我自己覺得整體咧係個區咧係接受，亦都咧明白咧即係政府有呢個需要咯。 嗯，整體區又接受咁，但係譬如成個個成效或者政策目的咧點咧？今次目的應該係想盡量揾曬啲人出嚟驗啦，哪怕之前有核心區域有強制檢測，係咪都驚有酒漏嗰啲啊？你點評估今次目的係為咩嘅？ 嗱，阿冠林都知道啦，喺新田地嗰時咧，20幾號爆發嘅時候，我哋都已經多次講，我哋好擔心啊，因為舊樓咧好多劏房，都好多球館爆亂博，咁所以咧嗰、那個確診嘅數字咧，其實咧日日都係好多嘅。咁一路累積落去嘅時候咧，即係當時政府就有咗強制隔離啦，亦都做咗一個嘅檢測啊，俾啲人自愿或者強制大廈去做。咁我覺得係成效都有喺度嘅，因為大家都睇到有超過20000喺個小區裏邊咧，20000人做咗呢個檢測。咁我哋覺得係有呢個需要嘅，大部分人都做嘅。咁但係我另一個擔心就係其實個數咧亦都冇下降落嚟。咁如果我哋唔係一個比較大規模嘅可能圍封嘅方法咧，我哋係好難可以截斷曬嗰一個傳播鏈。嗱，其實你諗下，其實13個傳播鏈咧，即係其實都一啲都唔少嘅，因為大家佢哋可能個接觸會好多，13個傳播鏈可能以幾何級數上咧，又係幾十宗確診嚟嘅。咁我哋一向都唔希望，嗱我哋個條線都唔希望有過百宗噶嘛。咁所以咧，即係盡快去切斷呢個傳播鏈。雖然可能你話係咪誒早多一日做就更好咧，或者早多兩日，咁但係呢個即係政府要動員咁大嘅人數咧，亦都有佢嘅困難喺度咯。 嗯，但係點解要圍封佢兩日咧？還是如果佢展示出有陰性嘅結果，就應該俾佢出入咧？還是如果早驗嗰啲可能打怕呢兩日內一驗？如果出到陰性就應該可以維持翻人流嘅往來，咁唔得咩？呢個點解要圍咗兩日咧？ 嗱，我諗呢個咧，即係政府今次係想一個好似一個圍封式嘅方法係去做啦，即係咁係咪可唔可以即係有冇第啲嘅地方係可以優化？係改善嘅空間咧，咁我覺得佢哋可以諗嘅，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好似你頭先都有講到，今次係月明村嘅例子，以至到其實我哋都係有諗嘅，因為咧其實我哋當時上個禮拜我哋都講話一定要加強執法嘅，因為我哋最擔心係強制檢測咗嘅大廈，要求強制檢測嘅大廈咧，而好多人都大部分人都做咗啦，但係呢個小部分人冇做到嘅話咧，咁咧係會有傳播嘅風險嘅，咁所以今次呢個經驗，咁當然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嘅作用，咁我哋都係吸收咗呢次經驗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咧都係翻翻轉頭咧，我覺得係有呢個需要性喺度嘅。 即係有需要圍住佢兩日，都係要。 係啦，即係呢兩日咧，我哋做咗一次咁樣嘅做法。咁當然頭先都講啦，即係如果係咪真係可以下一次唔需要係用呢個方法嘅？即係譬如我頭先都講話啊，係可以上樓去 check 嘅，又或者咧係淨係就住個別嘅強制嘅大廈佢去做檢測，落嚟嘅時候封住睇住佢哋有冇交出個證明。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因為我見到其實咧而家大家都可能個焦點呢一兩日都係兩日都係落咗去佐敦嗰個小區裏邊，但係其實我另一個擔心咧就頭先都講啦，碧街啦過去咧即係好幾十。 宗確診啦。之前咧金威大廈咧嗰個喉管亦都有問題啦。咁所以其實咧呢個油尖旺呢個抗疫嘅工作咧係未完嘅，絕對係未完，仲有好多嘅工作咧。我希望特區政府咧係馬上咧就繼續係去進行嘅，包括我哋一路都講啦，即係頭先講話碧街究竟有冇需要咧係做多啲嘅自願檢強制檢測，包括咧派啲醫療車落去，因為我其實如果大家我哋一過去咧喺新田地街廣東道咧都有啲流動醫療車嘅，其實咧琴日咧係冇乜人用嘅，因為啲人已經 check 曬啦。究竟係咪可以派去嗰邊幫碧街嗰度啲街坊係盡快去做咧？驗嗰啲水板可唔可以驗快啲咧？如果真係發現有喉管真係有滲漏有問題嘅，係咪可以做強制隔離咧？即係我反而希望咧，即係呢一個。那個 operation 已經做了一次了，那我們另一些工作是不應該停的，應該快快脆脆繼續跟進，不要讓它再擴散下去。 因為都想回去說是不是被人可以離開的區域那件事，我見昨天六點鐘到六點零鐘就說已經又可以有陰性證明 又離開的，即其實 都可以存在這件事，是不是實際上 都做了 team，早了幾個小時可以離開的。按道理如果我們是說今次行動的目的是想找出那些之前沒有跟足強制檢測令那批人的，那應該更加應該獎勵，所謂獎勵那班跟了規矩有陰性證明那些給他自由出入，那才更符合整個政策的邏輯呢？還是 其實我諗呢個日後政府佢考慮啦。其實今次咧佢係要全部重新再檢一次嘅，即係其實之前有好多都檢咗㗎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都係復檢嘅，但係你復檢亦都冇行好嘅，因為復檢咧即係大之前都有好多專家講嘅話咧，即係都有潛伏期。如果有復檢咧，都係一個效果喺度嘅。 咁你點咧？ 講真，我哋都好難評估得到咧，究竟係咪十三定係三十三定係五十三咧？其實之前係大家都估唔到嘅。咁所以今次做咗呢個時候咧，就大家會安心。 所以你點睇今次嘅成效咧？7000个居民检测有13个阳性样本，除翻开就系0.17%，点睇呢个？ 我头先就系讲咯，即系咧好难。今次真系讲真，我自己都觉得好难评估咧，究竟系咪真系十三？定係而家13啦，究竟係咪會多啲咧？其實大家都估唔到，因為咧喺個區裏邊咧係比較複雜嘅，住嘅人好多，究竟幾多人咧係願意或者佢真係即係自愿去做咗呢件事，包括就有強制令嘅。其實今次都睇到個數字都係400多户，可能冇人應門啦。我哋都收到有啲人可能走咗啊咁樣。咁呢個其實都係唔係好理想嘅。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咧，就盡即係今次呢個行動咧，其實如果可以早少少即係應該咁講，如果即係一個唔好咁快俾人知道嘅情況之下，早啲做咧，可能嗰個情況會好啲嘅咁樣咯。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個問題啦。13個咧係絕對都係唔係細嘅 number 嚟嘅，因為13個傳播鏈咧，佢哋咧可能相關連嘅家庭係好多，特別咧喺舊區一帶咧，大家個接觸面咧係好頻繁嘅。喺新田地街咧，樓下全部都係街市同排檔，其實真係咧嗰個傳播風險咧係有喺度。 但又翻头先讲啦，风声嗰样嘢啦，之前咧报章早一日已经卖咗有咁嘅可能性添啦，咁亦都好多人都收到啦。其实风声嗰样嘢，你觉得系头先想系唔好走漏风声嘅有成效啦，咁但又可能对居民咧杀个措手不及，点样平衡好咧？同埋存在有可能做到唔走漏风声咧？毕竟动员3000人，应该都好难有个秘密系可以3000人一齐守到噶，这个会唔会好难咧都？ 我覺得是辣的，即係呢個信息的保密咧都係唔容易，同埋咧即係今次佢哋都可能會有啲居民再早啲知道啦，因為你都見到可能啲車出出入入啊，凌晨嘅時候其實都好難去確保話唔會知道㗎啦咁樣。咁不過即係睇我都聽到啊醫生講話，即係其實如果一個公共醫療嘅做法咧，即係有大部分嘅人去做咧，其實都已經係算係成功噶啦。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你睇翻，如果講緊係驗緊7000人，咁當中可能走咗啲，可能幾個百分點，可能大家都要明白咯。不過翻轉頭，我都係希望嗰啲嘢再呼籲啦，即係如果佢係喺嗰個區裏邊嘅話，都應該係喺個法律責任裏邊咧，係要做翻呢個檢測噶啦。 好，另外都想問多少少關安排方面啊，因為頭先區議員就投訴過，就話啊啲少數族裔咧就收唔到啲啱佢哋宗教要求嘅食物，倒翻轉老人家收到嗰啲。食物咁樣，你點睇成個食物嘅安排咧？ 我自己覺得咧係可以接受嘅，即係我有時都講同啲朋友講話，如果相比起鑽石公主號舊年同一個時間發生咧，而家香港呢個安排好好多噶啦，咁咧就快好多噶啦。咁當然你話係有啲少數族嘅團體，但係其實有啲可能喺食物方面有問題，但係咧我都好 appreciate 好多謝民政處咧，其實佢有幾十個少數族裔嘅同事咧喺度幫手聯絡，其實基本上每一條街咧都有啲同事喺度嘅，咁佢哋亦都有條少數族裔嘅專線咧係接聽佢哋嘅電話，咁呢個咧係解決咗好多呢個問題咯。我自己我哋都同嗰日都同聯會 即少數族裔尼泊爾嘅聯會行咗個圈，佢都話俾我哋知道，即係咧民政處咧係好快咧係回應咗佢哋嘅要求嘅。譬如佢哋話哦，即係可能豬肉擺多咗啦，咁佢哋係都會送翻一啲其他嘅食物俾佢啊咁樣咯。咁其實除咗食物之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咧。其實佢哋都盡量係協助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唔夠水啊，可能佢哋個爐冇 gas 啊，呢啲都佢哋都好容易、好快速地就去拆解咗佢呢個問題咯。 好，我最後想問埋啦，就果欄一帶啦，成日都當局話要密切監察住嗰度再做又會點啊？同埋如果咁樣預告曬，又真係走漏風聲咯，點樣又？ 嗱，我自己覺得咧，都係要。碧街咧，特別碧街一帶咧，過去咧嗰幾十宗確診咧，我係好擔心嘅。咁我自己期望政府都係要快狠準嘅，可唔可以咧？都呢一刻第一就將個醫療車盡快派咗過去，俾嗰啲人咧係可以大家擔心嘅居民都自願檢測。嗰啲強制嗰啲大廈咧係盡快驗水板，如果有問題嘅就即係讓佢哋咧可以先行撤離。咁第三咧就係即係鼓勵佢哋即係盡量係去做呢個檢測。我覺得即係政府係要密切關注住，頭先都講啦，佢如果佢強制檢測嘅大廈，如果係快嘅方法嘅话，唔需要动用咁多人嘅话，可唔可以即刻上去啊？都当强制令完咗嘅时候，强制检测嘅令完咗嘅时候，上去帮佢哋即刻 check， 或者喺楼下嗰度要佢交出个证明咧。咁我觉得呢几样嘢咧，应该要马上做咯。 快狠准包唔包括埋要狠到用呢个受限区域咧？之外，你觉得？ 我覺得咧，而家咧，如果再要即刻喺呢一兩日係咁未可能檢討成效，即刻做咧，呢個可能係要需要啲時間嘅。所以我自己覺得頭先我嗰幾樣嘢，希望係做咗先咯。咁當然，如果真係去到一個數字係我哋又係好擔心，係一發不可收拾嘅，咁檢討咗成效之後，方方面面，我覺得都要考慮。 好，咁多謝曬你先，謝永信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謝永信咧就係九龍西嘅立法會議員。電話87231，聽下聽眾先點睇今次佐敦受限區域嘅呢個安排咧？有阿馬小姐打上嚟傾噶，馬小姐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你好，马小姐，系请讲啊。 系啊，咁我自己咧就唔系住嗰区嘅。咁我首先咧，我觉得我哋咧首先要赞下当地嘅居民，因为我即系苏花成日睇佢啊，有成系咪六千定个人去，我觉得系都系一个几好嘅数字咯。 七千人染咗。 系啊，咁我觉得要赞下啲居民，佢哋自己肯自愿同埋合作咯。我觉得要赞下佢哋，即系唔系就系赞政府官员做得好啊嗰样。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对头先嗰个议员，我自己就唔系咁认同，因为其实你话因为而家政府已经民望低，就唔好搞咁多嘢。但系我就会谂，其实呢个系一个防疫咯，即系一个公共卫生嘅嘢。大家嘅健康其實就唔係因為覺得民望低就唔去做呢一樣嘢，應該即係好似就變咗好似因為怕咁樣樣，所以就少做嗰樣嘢，反而其實個影響就仲大咯。咁同埋就即係應該個大前提係個目標係大家點樣去清零，就唔係話再去諗將呢件事去又再掛鈎一國兩制啊點樣即係。反修例咯，咁就即係好想即係呼籲啲即係政府或者議員，其實係對嗰件事咯，就唔好即係夾雜住其他嘅因素咯。咁我覺得即係區議員都可以去反映啊，佢區內 suppose 應該佢最清楚區裏邊係點樣樣，其實佢應該去幫助下政府，話俾佢聽，其實呢一個區啲人可以點分布啊，其實或者佢哋嘅最需要係啲咩？我覺得反而。佢哋可以做多啲去同政府溝通咯，呢個係我嘅意見咯。 OK， 好，多謝曬馬小姐打上嚟啊，回應翻頭先接受訪問由尖旺區員李浩然嘅一啲説法嘅電話，繼續87231，又繼續聽下聽眾嘅意見先。仲有黎女士添啊，黎女士你好， 早晨啊，早晨， 早晨黎女士。 我想講翻咧嗰個油麻地嗰度啦，咁咧政府咧突然間咁急咧去咁樣去圍剿成個城，咁我係理解嘅，即係會做粗疏。但有一樣嘢粗疏咧，我就真係接受唔到啦。咁我今朝睇新聞咧，睇到咧，原來唔夠食物啊！有啲人有啲男人佢係唔夠食物，天寒地凍唔夠食物咧，真係唔能夠接受咯。即係俾多少少俾多可能幾個杯麵可以頂到兩日都好啊。但係嗰位人士話唔夠食物，我聽見就接受唔到啦。呢種粗疏就另外咧就係、是、嗰、那個補償嗰個資助額嗰度，政府咧就話啦，即係啲人士咧翻唔到工咧，就希望老闆去俾翻人工佢哋啦。我就想講話呢個責任唔係擺喺老闆度咯。而家經濟咁低迷，點解仲將責任擺喺老闆度咧？而且政府呢個係政府嘅責任，應該喺嗰度啲居民其實每 每人真係可以俾翻幾千蚊現金佢哋，補償翻佢哋嘅損失啦，或者喺呢幾日裏邊嗰種嘅圍困住佢哋嗰種嘅辛勞啊，都應該俾翻啲現金資助佢哋咯，唔係擺喺其他嘅人身上，而係政府去負責咯。 嗯，啊，政府就話一般都冇做呢、這個，咁係點樣計咧？條數會唔會都困難咧？呢、這個即係點樣資助定係定額噶嘛？應該。 我是一個小市民，我就不是很識計呢條數，但我只知道政府好多嘅個儲備金係好多嘅，就嗰個數目我又唔知二億幾萬嘅，佢又唔知嚇。咁、我覺得佢嗰份金額咧係對補償呢一區嘅小市民嚟講咧，我相信政府唔係困難咯。 不嗱，頭先都講咗做呢個行動都有付出啦，社會上面有一啲嘅成本啦，始終大家都一齊付出啦。而家睇個比率咧，就話7000個檢測13宗，咁你點睇呢個成效咧？值唔值得就再繼續再做咧？點睇咧？會 我覺得就值得嘅，因為呢、這個就算你13宗嗰個成效好少都好啦，因為如果揾到出嚟嘅，對嗰個防疫嚟講係都有幫，好有幫助嘅。 OK， 雖然是少，個人是少，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即是如果其他區有需要，你都覺得可以再想想的。 但是想想那個是不是圍困，即是好像封城那樣，這個就要想了。但是那個防疫那個檢測呢，那個密度檢測呢，我覺得是有幫助的。雖然是說檢測了之後，之後都會可能染了再染，但沒辦法啦，因為個疫情那麼嚴峻現在。咁多個即係不明個案。 OK， 好，咁多謝曬阿黎女士先，多謝曬你嘅意見啦，同你傾到先。嗱，電話熱線繼續開放啊，1872311 1872311，佐敦呢個嘅受限區域嘅安排就終於完成咗啦，今日凌晨嘅時候就已經完成咗啦。咁大家點睇安排？打嚟傾啦。陳肇始局長就話咧，衞生防護中心會分析情況，唔排除有第二次嘅強制檢測噶，當局亦都會密切留意住果欄附近嘅樓宇情況啊。點睇繼續打嚟傾，1872311，轉頭再傾。 今日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动员3000人围封油麻地和佐敦受限区域近两日，行动共强制超过7000人检测，揾出13宗阳性个案，比率是0.17%，同其他检测措施整体阳性比率相若。同时有470户，超过10%住户冇应门，封区前离开的人数至今未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否认行动劳民伤财，他认为今次好快就侦测到并且隔离个案是有效方法，阳性比率和需检必检、应检尽检以及愿检尽检的措施整体阳性比率相若，而早前油麻地有不少确诊，令当局认为有风险而需要采取行动。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油尖旺的疫情威胁尚未完全解除，位于果栏附近一带的26幢大厦过去两个星期累计录得一共79人确诊。政府专家之一的许树昌建议在果栏一带大厦再辟受限区域，以便找出更多的确诊个案。据了解，政府不排除再有下一波围封行动，但会先检讨今次行动，包括支援居民的方式是否有需要再作改善。消息亦都指政府只会围封住宅，而不会单独封闭果栏范围。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就报道，有果栏工作的店员指佐敦爆疫已经令果栏生意急跌超过一半，担心围封果栏会进一步影响生意。九龙果菜同业商会副理事长张志祥亦都指，果栏并冇住宅大厦，冇需要围封果栏，警告果栏供应全港90%水果，一旦农历新年期间围封，将会严重影响全港水果供应，港人农历新年将会冇水果过年。他又指，若果封区只是在星期六日两日，对果栏影响相对会较轻微，但是部分品种的生果仍然会烂，造成损失。 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記者早前巡視油麻地指定區域內多棟三毛大廈，發現不少大廈檐棚積聚了大量垃圾，包括飲完的啤酒罐、水樽、飯盒和多袋垃圾。區內更加有食肆將食材隨便放在後巷地面，幾個鐘頭內都沒有清理。因應受限區域解封，食環署昨日表示，今日會加強該區的街道清潔，亦都會安排位於區域內的核下設施，包括油麻地街市、新田地街熟食小販市場、新田地街和廟街小販排檔區進行深層清潔消毒。《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最快下個月接種新冠疫苗，港府疫苗專家委員會成員曾浩輝說，估計接種率的困難程度猶如估算三年後的恒生指數，但相信即使只得一兩成接種率，對疫情都沒有大影響。如果首輪接種人數不多，也都可以考慮提早開放給非高危群組接種。曾浩輝接受《經濟日報》專訪的時候表示，接種中心選址已經有眉目，地點會就近港鐵站，網上預約亦都好似換領身份證一樣，而攜同長者接種的年輕人士可以一並到場接種，以方便市民。經濟報報導。 明報報導，科大學生會最少六個人因為去年五月在學校舉辦周子樂逝世半年追悼會和重漆校園地面希望在於人民標語等遭校方處分，包括不准用學校設施半年、75小時校園服務令和書面譴責，其中會長麥家俊和內務副會長盧啟浩遭勒令下學期停學。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佐敦劃定區域違風檢測，在完成檢測的7000人中檢出至少13個隱形患者，比例大約是 0.17%， 若果以全港750萬人口推算，隱形患者可能超過10000人，是一個可怕的數字。社評說，從大廈清零到小區清零再到全港清零，這個就是香港戰役的清晰路線圖。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今次圍封油麻地和佐敦一帶是否有效，尚待客觀數據驗證，成功固然是好，失敗就應該立即痛定思痛，相信政府會不止一次用限制措施配合強檢，下次如果非要圍封某區不可，落實起來不適宜再諸般甩漏。至於有商戶覺得店鋪地點被封之後應該得到賠償，政府不妨考慮，以安撫民心。信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說，由今次疫情的擅改渠管，再到2003年沙士淘大花園糞渠和其他污水共用一渠，反映香港的排水系統十幾年來都無甚改進。社會曾經討論建議將糞渠和污水渠分開，減低交叉污染的風險，但是最終因為成本問題而擱置。社論說，政府應當認真整頓本港樓宇渠管的設計，訂立有效措施，禁止公屋居民擅自改动喉管走向同设计。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夏博义刚当选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就大肆抹黑香港国安法，声言特区政府应该修改香港国安法条文，以偏执的政治立场解释国安法，并持双重标准，对英国干预香港司法从来不出声。社评话，夏博义和大律师工会如果不及时回归法律专业，必将在政治化泥潭中越陷越深，自绝于香港法治。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啊，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运头塘村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海景山庄快线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运头塘村，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广福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就落山道噶。重复多次， 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就落山道。咁讲翻九龙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Democracy is fragile.At this hour, my friends, democracy has prevailed. 拜登宣誓就职，呼吁国民团结。 他上任后签署多项行政命令，推翻特朗普政府政策。 拜登的白日新政会为美国带来什么改变呢？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1年1月25日，政府完成佐敦受限区域行动，阳性比率0.17%。 本港新增76宗确诊，27宗源头不明。 许树昌指，若科兴下月中未有详细数据，应研究另选灭活疫苗。 葡萄牙总统大选，票站调查廖德索萨成功连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4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千禧年代嘅，一路讲紧咧都系佐敦嗰个嘅受限区域，咁就喺今日凌晨嘅时候就结束咗噶啦。喺星期六嘅凌晨4点嘅时候开始啊，咁计落就差唔多2日时间啦。咁啊验咗7000人，13个阳性嘅，比率就0.17%。咁大家点睇？打嚟讲1872321，具体安排觉得点咧，都可以打嚟讲下你嘅睇法嘅。咁见到前立法会议员陈海欣都打上嚟，想一齐倾下。早晨，陈海欣。 早晨，叶冠霖，欢迎各位观众。 系你想听众，系想发表咩咧？ 系啊，嗱，头先咧，我听到咧，你都有访问到咧，就系当区嘅区议员啦。但系我听完之后咧，我亦都觉得系非常之偏颇。咁所以咧，我忍唔住一定要打电话上嚟回应一下，同埋加埋阿叶冠霖，你咧都问咗几条问题嘅。所以咧，我都想即系喺现场呢两日咧，我都喺长时间下面咧，系包括我哋啲街坊啊，有联络到我啊，或者我哋喺地区做嘢咧，那个睇到个情况，想即系真实嘅一面咧，即系话俾所有听众听嘅。嗱，其中你一样你就问啦，即系点解系要？圍封呢個行動咧，因為之前咧其實啲區裏面咧都幾多大廈做咗強制檢測嘅要求，咁問緊點解要咁做？點解唔係就咁強制檢測？嗱，以我睇咧，我就真係覺得應該大家以科學數據同數字去睇嘅。其實係單單20日，咩20日咧？就係1月1日至1月20日。而家圍封嗰個範圍咧，其實係合共大約有56栋大廈嘅。咁咧係有162宗嘅確診個案。嗱，講緊係20日裏面有162宗個案，而同步出現啲咩咧？我見到同步出現咧就係嗰啲嘅大廈。嘅污水样本啊，个比例咧系反而持续上升。如果你好似政府咁讲，嗱，呢个某栋大厦3日内，你哋要去做强制检测啦。咁但系咧，正常应该就系你会揾到确诊病患者啦，系咪？咁但系点解啲污水又会有呢一个阳性样本啦？加埋咧。就仲有咧，就係喺呢一度嘅範圍裏面嘅人咧，可能有即係少數族裔。嗱，呢一個咧就同政府之前嗰個行動咧有甩漏，可能有啲關係。因為有部分嘅居民根本可能唔知何謂強制檢測，咁所以根本冇做。咁你加埋啦， 持續上升個案，加埋嗰個污水嗰個結果，其實咧係咪揾到嘅患者係揾曬出嚟咧？就咁單單做強制檢測。咁圍封嘅其中一個好處，我見到嚇，當然係有少少地方咧係居民係唔方便或者影響到打工仔工作嘅。但其中上樓嘅就係希望逐家逐户拍落嚟，你睇唔明唔明條法例好，語言能力有問題都好，乜都好啦嚇。你上門拍門做埋登記咧，就希望唔好有漏網之魚嘅。嗱，呢個做法我覺得咧，呢一個係其中圍封嘅一個可取之處。但當然啦，要睇圍封嘅時間。咁而家係48小時，亦都係趁住禮拜六日去做。嗱，的確咧有啲街坊、基層同埋做排檔嘅朋友，手停口停嗰啲咧，呢兩日嘅生計係有影響。但係大家睇得出，呢兩日揾到出嚟嘅咧，而家暫時啊係有13個人確診，係喺7000幾個樣本裏面揾到13個，嗰、那個百分比係 0.17。如果同之前咧全民普檢嗰個比例百幾萬揾到40個左右嘅確診個比例咧，今次嗰個比例咧係算高，13條傳播鏈，即係話咧，我哋如果再輻射出去咧，根本呢13個人可以令到全香港呢一個大爆發。所以大家值唔值得？我覺得呢一個咧就係揾到一個都真係值得嘅。咁而中間裡面咧，好即係大家好坦白咁講。政府所做嘅嘢一定係有空間去改善，包括今次圍封之前嗰個信息發布，同埋呢次行動之後嘅跟進點樣做，因為唔係就咁圍封完就完嘅。根本咧呢一區裏面仲有好多問題嘅。我舉個例子，就係嗰棟樓有人確診之後，其實你平時喺屋邨公共屋邨，哇！你見到哇，即係派曬所有著保護衣嘅人清潔啊、消毒啊，但係呢啲三毛大廈裡面咧，啲劏房啲租户嚇、啊，我租呢個月過下個月唔租喎，做咩要夾錢幫你消毒啊？可能會係咁嘅，亦都根本上你揾啲業主，你根本未揾到，根本有好多棟大廈，我哋收到啲街坊就係有人確診感染，但係成棟大廈都係冇進行過消毒清理，兼而你行啲樓梯咧，周地煙頭、口罩全部都有嘅，那個環境衛生的情況相當惡劣。好啦，你做完呢次圍封之後，究竟之後個跟進，我哋唔係想做一個48小時圍封之後，淨係買兩三日嘅平靜，我哋好想係呢個第四波真係控制得到，有一個農曆年去過。咁所以呢，整個行動政府之後的跟進是怎樣，尤其是現在黐住這個區很近的這個在登解士街窩打路道，亦都是傳染病專家所說的廟街附近這個果欄附近一帶的情況，那個數字更得人害怕，因為呢14日裡面34棟大廈接近是現在有80多宗個案，其中有一條街佔了半，那條就是壁街。那條壁街呢到現在都是某棟大廈強制檢測，但個數字是仍然是上升緊，究竟是不是又是有很多人強制檢測 okay,、 其實都沒有去做檢測呢這樣。 OK 好，好，時間所限，陳亮同你聊先，多謝你。陳亮就是前立法會議員打上來跟你聊，他都是前食衛局的政治助理來的。好，請嘉賓聊聊先，都想請專家又再聊聊，請你由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一起聊聊的。早晨何醫生。 是，早晨葉冠霖。 是，怎麼看今次成效啊？驗了7000人13宗個案 0.17%， 怎麼看？ 那13宗個案不可以獨立來看啦，就那個的受限區域啦，即是之前政府所說的核心區域啦。 大一點的比核心區域、 差不多。 差不多啦，大一點的。 咁佢裏面呢就大約政府估計呢就有8000至1萬人啦。其實喺今次嗰個受限區域範圍就採取圍封檢測之前呢就都應該都有150到160宗確診個案。咁如果你用返呢就一月就喺呢個受限區域裏面呢就150到160宗之前的確診個案，就加埋而家13宗去到計咁啊。咁呢個受限區域咧，就得出嚟嗰個陽性嘅百分比咧，就大約係 2.5%， 就唔係話 0.17%。0.17% 咧，其實裏面咧就涉及有兩組人嘅。咁有一組咧，應該係大多數咧，其實就喺之前嗰啲嘅強制檢測或者自然檢測咧，就已經係做咗。咁裏面咧就應該只係有一小部分咧係之前冇做過。咁如果冇做過呢啲咧，就照翻政府之前宣布強制檢測嗰啲嘅截止日期咁啦，其實佢應該已經係違例嘅啦。咁如果嗰個13宗個案咧，就佢全部係集中喺小部分之前冇做嗰啲咧，我相信嗰個比例咧就唔係話 0.17%， 可能比 0.17% 咧就高5倍啊10倍咁樣。咁到底佢係唔係 有需要在這個地區做一個這樣形式的強制檢測呢，我自己覺得是有需要的。那個問題呢，就是個時機上面被是慢了。如果他在這個地區呢，就看到有一個社區爆發啦。之前香港主要見到呢，就是一些職業場所啊，或者是有一些活動，就酒樓啊、跳舞的群組裏面爆發啦，或者是個別的大廈就有垂直傳播這些爆發啦。那如果是一個社區就裏面有超過100多人的群組爆發呢，今次是第一次。咁我覺得政府呢，其實佢睇到就應該喺第一月第二個星期已經見到呢個現象好清楚㗎啦。咁你再加埋啲污水檢測呢，就佢話有成90%係陽性呢，咁呢個已經係證據確鑿㗎啦。咁佢如果呢就成個呢種形式嘅強制檢測呢，可以褪前一兩個星期，譬如喺一月中的時候做呢，我相信個效果呢就會好啲。因為你早做呢先中斷咗傳播鏈嘛，如果你係遲做就去到而家月尾先去做呢，就期間裏面呢就有傳染，喺傳染期嗰啲患者呢佢繼續返工啦，就周圍去啦，咁有應該起碼講緊幾百人㗎啦，甚至乎1000人呢就拉 keep 走，就搬咗去第二度住呀，或者走咗去其他地方呢，將個病毒呢就擴散咗出去囉。咁所以呢就呢個係遲做嘅問題啫，就唔係話佢遲咗做呢就呢樣嘢係唔應該做囉。我都明白政府背後點解揀呢個方法做嘅，咁都係有佢嗰個原因喺度。 今次做呢就係強制檢測得嚟就圍咗佢，然之後就差唔多兩日時間啦。有冇需要圍兩日呢個時間呢？因為譬如以往月明村就你驗過有陰性都俾出入嘅，呢個使唔使圍呢兩日呢？因為禁足呀，而家又唔係即係以往提禁足可能要禁兩個禮拜㗎嘛，咁你點睇呢個安排呢？ 其實個原則呢就係你界定咗有一啲地區佢嗰度呢就嗰個傳播或者預計呢受感染人數嘅比例呢係好高。咁你用一啲強制檢測嘅手段呢，就喺未曾有檢測結果之前呢就應該係禁足，呢個我一向以嚟都係贊成嘅。咁個原因呢就係你未曾有檢測結果，你俾佢就出街去跨區食飯啊，跨區翻工呢，咁個病毒呢咪跨區傳播囉。咁其次呢就你揾到有人係確診呢，就衍生出呢就唔係淨係檢測咁簡單啦，就有人需要檢疫啦，就係我哋所講呢嗰啲緊密接觸者，就似緊密接觸者呢就應該都去檢疫啦。咁所以呢如果佢喺一個範圍裏面呢就8000人嘅社區咁啊，咁佢如果係可以快速咁樣完成到嘅話呢，其實冇必要一定係兩日嘅，咁但係我相信政府呢就佢過往呢未曾有過咁樣動員嘅安排啦，咁所以就未必有信心呢喺短時間之內完成。如果你話佢真係短時間之內完成到嘅話呢，譬如你以逐條街嚟到做單位，或者係幾棟大廈嚟到做單位咁啊，咁如果佢係掌握到結果就有信心呢，就有人確診之後，佢嗰啲嘅緊密接觸者或者次接觸者呢需要檢疫嗰啲都冇酒樓嘅話呢，你其實就唔需要48小時封曬佢，你可以封嘅時間再短啲嘅，咁就以個目標為本啦。你係達到到呢、這個檢測員需要檢疫嘅人呢就馬上去到做檢疫呢，就確實係冇需要圍封咁長時間。 如果用有啲話新型嗰隻抗原快速測試20分鐘就得嗰啲呢，用嗰隻嚟配合呢個得唔得㗎？ 嗱，呢個就雙軌檢測啦。咁當然你要去明每種檢測佢有個限制啦。咁抗原檢測咧，佢係好快有結果。咁佢係主要咧，就如果有一啲人士咧，佢係感染初期病毒量好高嘅時候咧，佢檢驗咧，咁佢係比較穩陣嘅。咁但係而家咧，就你喺嗰、那個核心區域或者受限區域裏面咧，就其實前後後咧個傳播鏈已經發生咗3-4個星期。咁嗰、那個受限區域呢就最早確診的個案，即係新平地街20-26號嗰棟好複雜嘅唐樓呢，咁佢12月30號呢而其實已經確診，咁你中間前後傳過呢就可能4-5針㗎啦，咁裏面有一部分人呢就佢未必喺發病初期，就喺中間啊或者係後期呢，如果你都係想搵到埋呢啲人出嚟呢，你就完全依賴嗰、那個抗原檢測 你唔等埋嗰個核酸檢測，這個就唔穩陣。 所以用翻核糖核酸嗰只穩陣啲啦。呢、這個好啦，咁但係經歷今次啦，有冇啲咩經驗吸取到咧？覺得譬如香港再做嘅時候，譬如啲大廈檢測啊、強制嗰啲，使唔使配合埋呢啲短暫嘅禁足呢種做法啊？定係點樣好咧？ 嗱，今次嗰、那個做法咧，就有幾個地方其實咧，政府應該去到諗翻啦。咁首先第一咧，就呢啲三無大廈咧，就裏面咧有幾多住客，其實佢唔係幾掌握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陸續有呢啲三無大廈咧，就需要做強制檢測咁啦。咁裏面嗰啲人其實係唔係已經大部分嘅全部係接受咗強制檢測咧？其實政府係唔知道嘅。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啲三無大廈，咁佢裏面咧就發生啲傳播鏈咧，就嚟嚟去離唔開咧，就嗰度係一啲低下階層咧，就佢哋密集居住嘅地方，咁有劏房啊、啲喉管咁啊、衞生環境呢啲唔妥當咁啊，咁你而家就算係有幾十棟呢啲三無大廈咧，就所有人做曬檢測啦。咁檢測完之後咧，就部分人咁佢就喺強制檢測之前就拉 k 走咗啊。咁你解封咗之後咧，佢就翻去。咁翻去咧，就佢可能就係傳播者嚟嘅喎。咁你翻去咧，就你去翻呢、這個同原先一樣咧高危嘅環境。咁佢喺嗰度咪重新開展一個傳播鏈。咁同埋呢啲環境下面咧，就佢如果係啲喉管滲漏，就衞生環境唔好造就個傳播咁啊。咁你就嗰度繼續有人生活，你香港18區都繼續有傳播㗎。你嗰區唔會話因為做過一轉呢啲深入嘅強制檢測咧，就嗰區嘅居民就免疫㗎嘛。你唔係接種咗疫苗㗎嘛。咁所以咧，佢嗰個病毒咧係可以再翻去呢個社區裏面。咁所以如果你係嗰、那個社區咧進行咗一次呢啲深入嘅強制檢測之後咧，你要去諗咧就係點樣加強咧喺呢啲三無大廈再有個案出現嘅時候，你縮短偵測到嗰個時間。其次咧就裏面呢啲預防措施咧係做得唔到位啊，有衞生問題，有口罩應戴就唔戴啊，咁政府要去諗嘅檢控。咁當然如果你係有一啲衞生黑點嘅地方啊，盡快將呢啲問題咧就解決咗，你唔解決咗咧，再有病毒翻去咧，又嚟一次嘅啫。 我呢次剩翻分零鐘，想快問埋就係果欄嗰邊使唔使再搞咧？都類似嘅做法。 嗱，最緊要就係喺果欄裏邊咧，就嗰啲嘅工作人員咧，就你全部盡快咧就安排咗咧就嗰個嘅檢測。咁如果你係有個別一啲攤檔嘅職員，佢係有感染咗個病毒咁啊，咁我覺得政府咧就住乜嘢為之緊密接觸者或者啲次緊密接觸者個追蹤要做得快，咁同埋咧就呢啲緊密接觸同埋次緊密接觸者咧就唔係檢測咁簡單，你要送佢去檢疫14日，因為你唔送佢檢疫14日咧，就好快喺果欄裏面咧就佢經呢啲人員工作嘅因素咧傳開去咧，咁喺嗰個地區咧你又積聚另外一個高傳染嘅地區發生嘅， 使唔使再圍啊咁樣啊？果欄啊，值唔值得圍啊？ 重點唔係一圍，個重點咧係你需要檢測嗰啲人盡快完成，同埋需要檢疫嗰啲人咧，你揾到佢出嚟咧，仲去檢疫。如果你喺嗰個地方咧，你短時間完成到應該檢測嘅做檢測，應該檢疫嘅送去檢疫咧，你唔需要圍封。 OK， 好，咁多謝何柏良醫生先同你傾到度，多謝你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啊。電話繼續87231，我哋轉頭再傾，聽節9:30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佐敦受限区域的限制和检测行动，受限区域在凌晨3:30左右解封。政府說得到居民、相關部門和檢測承辦商同心協力，行動提早在今日凌晨0時結束，給市民有充分時間準備在早上開始恢復正常生活、上班工作。多謝受檢人士的支持和體諒，希望短暫的不便能夠徹底截斷區內傳播鏈。政府說在宣告生效期間，大約7000名居民接受檢測，至今發現13宗確診， 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已經被送往隔離或醫院治理。今次行動動員超過3000人，包括1600名紀律部隊人員。政府本住以人為本的態度，為受檢人士提供多種食物，包括6500個食物包，內含即食麵、意大利粉、罐頭食品等，亦都安排50幾名能夠講尼泊爾語、烏爾都語和印地語的人員協助少數族裔人士。有源頭不明的新型肺炎患者接受本台專訪，指確診後一家幾口分別送到不同地方隔離檢疫，覺得自己拆散一頭家，康復後面對同事和朋友的閒言閒語。他批評當局收集深喉唾液樣本的地點太少，又認為政府追蹤個案、口岸把關和檢測做得不足，要負更大責任。有確診的長期病患安老院舍院友離世，死者女兒說疫情下不准探訪，批評安排苛刻，又指當局未有及早做好把關，令病毒入境，要由院友和家屬承擔後果。行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說，安老院以血肉長城將爆發減到最低。他說當局以精準微細的策略而非佛系抗疫，公營醫療系統至今未有觸及崩潰邊緣。內地新增12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之前一日回升。新個案中有117宗是本土感染，吉林佔67宗，黑龍江有35宗，河北11宗，內地累計89115宗確診。墨西哥總統洛佩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洛佩斯透過社交網站證實自己受到感染，他說症狀輕微，已經接受治療。墨西哥至今有超過175人確診，墨西哥至今是有近15萬人不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早上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00点，升252点，成交金额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0点，跌咗60点，系跌咗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健康26.5元，跌1.25元。腾讯控股723.5升32.5，美团398.4升18.2，阿里巴巴252.4升8，小米集团29.85升5仙，比亚迪股份261.4，比亚迪股份系262.8升8.2，友邦保险101.5升1，港交所525.5升15元，斯摩尔国际88.9升4.4，中海油7.7跌咗1仙，中海油最新系7.71跌咗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8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2，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 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7点，升115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76美元，卖出1,85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快线有坏车，咁一带咧少少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快线有坏车，一带挤塞。咁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江西街嘅慢线啦，坏车就已经系拖走咗。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江西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车多，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在新围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车多，龙尾九龙货仓。那在新界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教老围一段仲係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运头塘村。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佛光街嘅桥底呢第二线都有坏车，咁车龙就排到去新楼街。重复多次啦，就係、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的第二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新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呢样好味喎，呢样又想食。 榴莲，识得养生咧，就要学懂慢食同选择优质食材。本地农夫用心种植蔬菜，同渔夫好有心机养殖鱼类，都好值得支持噶。 桂林，你讲得啱，咁你一定有听住《开心日报》好介绍啦。 梗有啦，星期二有本地渔农 fact check 解开蔬菜鱼类嘅迷思。 星期三有本地渔农逐个粥，农民渔民用心故事有得听。 大家仲可以登上www.farmfesthk.com 浏览更多资料噶。 如果已递交2021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26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2021年1月25号，政府完成佐敦受限区域行动，阳性比率0.17%。 本港新增76宗确诊，27宗源头不明。 许树昌指，若科兴下月中未有详细数据，应研究另选灭活疫苗。 葡萄牙总统大选票站调查，廖德索萨成功连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千禧年代时间，电话继续1872-3111，1872-3111，讲讲香港嘅防疫抗疫工作啊。佐敦嗰度就做咗个受限区域啦，凌晨完成咗啊。点睇个安排？打嚟讲下1872-3111。由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都打上嚟一齐倾下。早晨，余德宝。 早晨啊，叶冠霖。 系啊，想讲翻呢个受限区域啦，都系。 系啊，冇错。我想，因为我都啱啱听你节目啦，咁有啲听众就话，其实我哋即系觉得我哋区员可以做多少少。其实我就想回应呢一点嘅啫，就其实我哋同事们，因为我哋区议会咧，其实都多次 在禁足令或者在這個限制區域之前呢都不斷要求政府去澄清的。因為當日呢就不斷收到一些消息啦，但那些都不是一些官方消息來的，但已經令到很多居民已經人心惶惶啦。其實我們希望政府去澄清，而我們都要強調，我們都希望我們能夠做到一些協調的角色啦，包括我們是熟悉的居民啦，包括我們知道裡面也有不少的劏房户、一些長者同埋啲數咗十足歲嘅朋友啦，我哋希望可以做啲協調角色。但我哋見到嘅就係政府閂咗好多道門啦，就係唔俾我哋知道有禁足令呢樣嘢啦，唔俾我哋知道有呢個封鎖嘅範圍啦。如果佢願意早啲俾我哋透露嗰個資訊嘅話咧，我相信我哋幫到更加多咯。 但有啲專家又話唔好走漏風聲好喎，都好難，好兩難啊！呢、這個位又俾人知定唔俾人知道咧？ 係，我都明白呢一點，但係重點就係、是、如果你可能係講緊可能即係可能，我覺得佢未必理解當刻嘅情況啦。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反而俾早啲俾到啲資訊啲居民嘅話咧，係咪個個一定會走咧？我又未必同意喎。因為裏邊有都好多劏房户啦，佢哋未必有經濟能力去撤離啦，或者裏邊本身好多離破嘅朋友，佢哋呢度只係佢唯一嘅居所嚟嘅，其實佢都走唔到去其他地方度。咁所以如果你早啲俾佢知道嘅話，其實某程度上佢可以買多啲物資啦。因為我哋都見到有啲居民咧，其實係未必有充足嘅物資喺屋企裏邊。咁呢啲都係一啲問題，或者商户啦，商户其實都好受影響喺呢件事情裏邊。好多辦咗年貨啦，或者係好多街市嘅已經購物咗好多嘅新鮮嘅啲貨品啦，都要因為禁足令突然期內禁足令咧，或者封區咧，都係要報銷咯。咁呢啲損失其實政府應該要賠償翻俾佢哋咯。 嗯，咁你見啦，執行成點啊？呢兩日你見到譬如支援夠唔夠啊？係咪食物啊嗰啲夠唔夠啊？消暑逐漸幫唔幫到你？觀察到又點啊？ 我哋都收到唔少投訴啦，有十幾位居民啦，四十幾位商户都揾我哋幫手嘅。咁其中如果你話居民嘅角度咧，就係、是、都見到佢哋政府話提供咗一個熱線去做一支援啦。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打唔通啦，因為如果你話有七千幾個人裏面得三條熱線裏面咧，其實係處理唔到嘅。而好啦，啲居民打唔通求助無門嘅時候，佢諗住落去下面問啦，而下面嗰啲工作人員咧亦都係趕翻去上樓喎。咁好多時候啲資訊嘅落差啦，其實。喺禁足令裏面嘅居民呢其實係唔清楚出面嘅情況啦，而我哋收到就比較多長者呀，佢哋其實都唔知道發生咗乜嘢事呀，由禁足開始去到真係終於解封啦，好多時候嘅資訊呢都唔係由政府直接發布啦，而係透過網上嘅消息啦，或者係透過睇電視呢先知道囉。咁呢樣嘢我相信政府真係要吸取經驗，若果佢真係再推嘅時候啦，但係我更加想強調一點嘅時候，若果今次去見到呢個小區都不能夠完全能夠清零或者歸零嘅時候咧，究竟禁足啦，或者係封區咧，係咪真係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去壓止疫情嘅傳播咯？定係反而是一個勞民傷財、擾民嘅一個途徑咧？ OK， 好，咁多謝曬余德普先，多謝曬講翻區裏面嘅情況啊。余德普咧就係由尖旺區議會嘅副主席啊，都打上嚟一齊傾嘅。好，再聽下一位聽眾先，仲有阿徐太添啊，徐太你好。 是早晨叶本南。 早晨徐太是请讲。 我首先呢就是申报呢我是五重街521号的主席立法太太。 五重街都包在里面的喎都是 在。是啦是啦因为呢就是我哋呢是不嬲都唔喺嗰度住嘅。咁所以讲定俾先但是呢我哋有验就是阴性嘅。但是呢我哋即係唔忍心即係嗰个嘅住户我哋40户。嗰、那個嘅有存在嗰個嘅風險，所以我咧係打電話上嚟，希望影響到嗰啲地鋪咧，希望去包容啦，同埋即係我係擔心佢哋嘅健康同埋生命，即係有錢係都係冇用嘅，同埋即係你有咁多負面影響嘅時候，嗰啲即係客户咧都唔敢去，即係冇信心去光顧咯，希望大家佢哋包容啦嚇。我講呢個原因咧，就希望佢哋係即係以嗰個嘅嗰個原因就係、是。担心人命吓，咁我咧就系21号上个礼拜四咧就约咗7号嗰处地下，就话佢哋咧就系、是、有喉污水排水喉破裂，我有我第一我带人上去睇，咁咧真系难，真系有嘅吓。另外去礼拜四嗰时咧，亦都讲话去山顶雨塞，咁我就系、是、即系 而我咧之後咧，我就係會比較，通常我哋法團咧係有個嘅價錢比較先至俾啦。咁、嗯、做得嚟咧已經話封領啦。咁、 哦、 我而家就係擔心咧，就係嗰度住客冇走嗰啲人嘅性命，因為你有污水喉係誒又漏水，同埋嗰個沙井雨濕，我唔忍心大佬有老有嫩咁樣。所以我希望咧，政府就係、是、除咗強制檢測之外，即係為他人同埋自己着想，真係去檢測同合作，希望真係去啦。政府都可即係根據呢啲嘅基礎嗰啲嘅資料去做佢哋正確嘅行動咯。 OK， 但係除咗資源咧，我覺得係喉管同埋沙者咧，即係不容忽視。除咗我哋個單，我哋嗰辣之外，希望全入嗰、那個封區嗰度咧，希望政府咧係全面。是将喉管是漏的同埋需要维修的而家做咗先啦。你又有系源头不明嘅。 OK， 明白呢、這個都 傳播噶嘛。 OK， 好多謝曬阿徐太裏邊都喉管好多人關注到啊，徐太都好關心嗰個情況啊，多謝曬徐太打上嚟先。仲有張生添啊，張生你好。 係你好，早晨。 張生係，請講請講，張生。 嗱，我咧就咁樣嘅，我住喺啱啱金粟街同呢、這個豐區嘅咸淡水交界。 即係係唔係封區範圍以內啊？ 隔離喺隔離。 哦，即係冇份，啱啱旁邊。 我係啊，我啱啱冇份。咁但係街市我成日去嘅，油麻地嗰個街市。 嗯。 咁咧，呢個炮台街咧，我已經一個月之前批死咗佢，一定係會中噶啦。因為點解咧？嗰啲咁嘅尼泊爾啊、巴基斯坦晚晚成群結隊喺度飲酒食煙，唔戴口罩。咁、我知道一定係中噶啦。咁與此同時，仲有一樣嘢咧，嗰啲差人我眼見啊，好多見到佢哋唔戴口罩咧，就擰住面行，都冇去做嘢。咁你話係咪死得咧？佢咁你話，係嘛？咁同埋與此同時，嗰班人都唔檢點，你政府話講罰幾多錢，罰幾多錢冇用，即係冇人去執法，根本佢哋政府太過錫呢班咁嘅人啊！話俾你聽，真係嘅。咁你嗰個地方真係非常之危險嘅，話俾你聽。依家好似話一路殺到過去果欄嗰邊。咁你話第日點算呢？全部封寨嗰度。 明白明白，好。好多謝曬阿張生先啊，同你傾到呢度啊。不論你嘅背景係點樣啦，總之大家都要注意翻呢啲衞生啦，特別喺疫症當前，即係除低口罩啊，傾偈嗰啲就無論咩人都好啦，都唔應該咁做嘅。不過多謝曬張生反映佢見到嘅情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啦，嘅時候我哋聽住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你也在这里吗？自己心仪的女子冲口讲了这句话，然后是再无然后了。自己心仪的女子，这个美丽的女子往后的日子，得知她是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作妾，几次三番地被转卖，人生飞快奔逝。在张爱玲心中，这个是一种无法名状的苍凉啊。 当然影响张爱玲苍凉格局的成长经验，即是所见所闻所感的家庭和社会，令她在具体的环境之中聚合了感情上的冷漠和疏离，形成了她透视人情世情所特有的深度，亦都因着她这个个人的真情真性，形成了她写作上的苍凉感，一种聚合了感情上的冷漠和疏离，这个就是张爱玲透视人情的苍凉感。 或者她这种敏感的主观经验，在客观家庭社会里所感受的冷漠和疏离，她对人情世情所持有的特有深度，怎可以不说其来有志，其来有因呢？ 洞悉世情，但又兼有孤独和苍凉，变成了张爱玲创作的独特风格。在散文集《留言》之中，如果你翻到一篇叫做《夜莺的喇叭》，你会更加感受到张爱玲的苍凉。听完这段引文，你或者甚至感觉到苍凉在她，有时还会是无端的苍凉。 晚上一点钟，我在灯下看书， 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地上去又落回来。在这个鼎沸的大城市里，真是难得有这么简单的心。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你听不听见啊？我姑姑啊，无留心，我怕听到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留言》，作者张爱玲，由丽历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又讲下有关香港弃置胶袋嘅情况先，因为就胶袋征费都好一段时间啦，超过十年啦。咁就如果讲到话全面实施咧，就叫做2015年啦，一路咧都收紧系五毫子嘅。咁就但系见到过去一段时间咧，就抌喺堆填区个胶袋嘅数量咧一路升紧嘅。不过睇翻环保署最新嘅数字咧，2019条数啊，整体嘅弃置量咧按年跌咗一成，系征费之后嘅第一次。咁不过数翻咧都仍然有超过40亿个噶。咁當中超市佔嘅部分咧，上升咗5.7%嘅。嗱，之前一路都講緊咧，係唔係要膠袋徵費要加一蚊，加到去一蚊咧咁樣，因為好似咁耐時間個阻嚇力有限咯咁樣。咁但係而家有啲消息又出嚟話，政府都仲諗緊，又好似又未必行呢個方向添，唔知仲加唔加。具體情況係點咧？請發言環團嘅代表傾下先，請嚟有綠色地球嘅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一齊傾下噶。早晨，朱漢強。 早晨， 早晨，你好，你好。不如讲下先，你哋系咪都有机会同政府倾嘅？而家知唔知嗰个政府谂法大概点啊？ 我哋一直有同官方有沟通嘅。 嗯， 咁就嗱，但系我咁样讲啦，我睇翻就系官方文件咧，1月25号佢哋咧就俾立法会一份文件，上面讲到购物胶袋征费个检讨嘅。 嗯， 咁同以前局长嘅即系口风，即系公开场合讲嘅口风，即系我哋讲公开资料咧，佢以前有讲过咧，前年有讲过就系调整收费嘅。 嗯， 咁但系今次嗰个1月25号嘅文件咧，只系讲豁免，即系收紧豁免嘅啫。咁收费嘅部分咧就再冇提啦。咁我哋嘅观察咧就系、是，咦口风好似转咗啲咁样。 嗯， 咁啊正如主持人所讲啦。购物胶袋收费做咗十年，特别系2015年实施之后咧，你睇到嗰几年嘅趋势咧，其实系增加紧嘅啲胶袋，即系当然有法例嗰个仍然有个效果嘅，但系嗰个减幅咧系收窄咗嘅，咁啊反映到可能系嗰个收费咧呢个效果咧，亦都系减弱咗嘅。 嗯，但系我哋收费目的就希望大家少用嘅啫呢个，咁但系如果睇条数就2019又， 2019 又2019又跌咗，咁有冇个前提可以话继续加咯？加 嗱呢个咧就喺系，呢样嘢咧就都市固体废物监察报告咧，即另一份嘅报告咧喺上个月出咗嚟咧，佢有解释到，即其实旧年好奇怪，即系2019年好特别嘅情况就系、是，我哋好少有咧就整体香港嘅都市固体废物咧系减少咗3.2% 嘅。個原因背後咧，佢有解釋到就係由於2019年下半年嘅社會事件，簡單講就係反修例嘅事件，令到一啲嘅即係商業活動減少咗，而廢物量減少嘅。 嗯， 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咧，購物膠袋嗰個減量咧，減到差唔多一成咧，都同呢個事件即係呢樣嘢即係帶出嚟有關。但如果你睇翻有趨勢咧，過去11年嘅數據裡面咧，其實購物膠袋嗰個嘅棄置量咧，是有一个止跌回升的那种趋势的。 嗯。 咁所以尤其是譬如我哋睇到嗱，唔计2019年嗰条数呢，我哋觉得好有问题嘅。咁先讲成个趋势嘅话呢，你睇到好似便利店啊嗰啲嗰个增量呢係非常之多嘅。咁好似面包店嗰啲基本上就冇减过咁滞咁。咁所以我哋先至会推得到一个就係话，其实佢五毫子嗰个嘅效果呢虽然有，但个效力已经大减啦。咁如果你比照翻喺其他地方嘅时候，都譬如爱尔兰啊，其他地方都会增加调整个费用嘅话咧，咁我相信我哋亦都要考虑呢一部分嘅。 嗯，虽然话你系2019年因为有反修例事件，整体固体嘅垃圾都少咗啦，咁所以连带可能因为咁胶袋都少咗啦。但如果要讨论胶袋加唔加嘅时候，咁问市民咁可能都会睇个数，咁始终胶袋嘅数真系跌嘅。如果你话要再话加，会唔会市民嘅反响都容易大啲咧？会 哦，我相信会有。嗱，我相信唔系因为我哋就系做环保团体咁，所以一定要加，而系我，所以我第一个我哋就讲紧一个趋势啦，同埋一个趋势其实系反弹啦。第二个咧，19年系一个即系好变动嘅因素，唔系因为政策使然令到佢减嘅，即系我哋相信啦。当然疫情底下咧，有可能会啲新嘅变数啦。但如果佢撇除咗呢啲嘅变数之后咧，我哋睇紧嘅趋势嘅话咧，其实仍都系会增加。我哋能够理解咧，即系喂，而家你话要加钱，大家都觉得唔开心系咪？咁我反而调翻转头，我觉得透过呢个咨询咧。即係應該政府係去年做諮詢冇做，大家去諗。我哋第一個就係我哋用一年淨係棄置係講緊40多億個，咁我哋平均我計個條數就每人一年咧就淨係棄置量係540多幾個啦，即係大概一日抌一個半咁上下。其實個使用量更加唔止。當我哋成日都睇到有咩海洋垃圾啊，咩海洋生物裡面咧就有好多塑膠啊，大家都覺得慘不忍睹啊，覺得好可憐。但其實我哋嘅使用量又咁大，或者我哋嘅棄置量又咁大嘅時候，咁究竟我哋未做啲嘢呢？不過調翻轉頭，即係一種情況就係，只要大家攞個購物袋，自備購物袋嘅話，其實佢無論加到去1蚊或者2蚊，真係對大家可以係冇影響。當然我唔係叫加到2蚊啦，咁所以唔係話冇得選擇啦。你睇到喺超市過去嗰種習慣，你睇到大部分嘅人咧。都是可以自備購物袋的，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地方就大家要考慮中間落墨。不過主持，我覺得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就係加價嗰個係要去諗，大家正視呢種趨勢。另一個咧，反而係豁免嘅部分，因為咧，如果你睇到我哋整體嘅膠袋裏面咧，差唔多有外國幾年由2015年到而家咧，70%到80%嘅購物膠袋棄置咧，都屬於其他。其他係乜嘢咧？就係啲不能辨識嘅膠袋。咁嗰啲就包括咧一啲平口袋啊，係啦，平口袋都唔計，平口袋已經係豁免咗噶啦。但係好多嘅膠袋咧，其實你都冇計落去，唔需要收費嘅。或者而家你去到麵包店買啲方包，其實基本上已經密封噶啦，係咪？但係你另而家嘅情況咧係豁免嘅，你另外攞個膠袋都係唔需要收費。其實係我哋個豁免呢個袋呢、這個咁嘅。網口太闊啦，令到好多啲基本上都唔需要規管，咁反而呢一個部分你唔去將佢收緊嘅話咧，咁其實你加費加幾多都冇意思，因為都唔管。 OK， 咁所以呢個問題我反而覺得係更加嚴重嘅。 剩翻分零鐘，好快講埋，你覺得有邊啲豁免應該可以收緊嘅？ 嗱，我諗有啲平口袋啦，嗱，平口袋唔係話所有都唔得，而家你睇到就係所有嘅平口袋咧，基本上咧就等於變相唔收啦。咁另一種情況就係頭先麵包袋嗰個咧，我哋做過調查，咁好似啲已經方包啊、排包已經基本上密封，冇衞生問題，其實就應該就唔可以再俾佢有一個咩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而家個平口袋咧，譬如你裝喺超市或者便利店裏面買汽水，凍嘅汽水咧，佢係可以豁免喎。佢以前嘅目的原因係咩咧？話覺得因為濕氣啊嘛， 噴 啲水出嚟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即使攞個膠袋都會滲㗎啦，咁所以呢個呢其實唔係理由，以前係太鬆嘅，好似類似呢啲東西即係無損衛生嘅東西其實都可以收緊個豁免，我哋都覺得咁樣做呢係會令到總體個量呢會有一個大大嘅減少嘅。 難唔難寫呢？啲譬如麵包密封咁，因為方包係用個鐵線翹埋，咁就可能咁樣唔當密封啦。凍嚟講就汽水一隻凍，食物一隻凍，咁會好難寫呢啲。簡單 嗱，呢個就變咗佢後屘佢嗰個寫嘅時候，但係點寫？但係而家好明顯就係我哋想要解決問題嘅時候，所以呢個地方我覺得先攞咗大家個公眾嘅嗰種認識，有啲即係比較明顯，你知道應該可以咁樣做嘅時候，先從嗰個部分將佢做好。如果唔係咧，我哋嘅問題就係、是、光有呢條法例咧，其實效果差嘅時候，咁呢條法例咧就變咗即係自斷半臂，咁覺得呢樣嘢都唔妥當嘅。 多謝你，朱漢強。